咨询电话0108501-3045。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月踏进北海边，穷到春阴柳如烟，欢迎你唱惊喜，做梦一下车先飘，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飘头雾里眨沙眼，饺子上的绿衣签儿，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回忆光过半耳边。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收听876资讯。今天是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的日子，今年北京文艺广播将延续去年深受听众喜爱的生日季活动模式，在四月一整月时间里开展以春风得意花开为你为主题的线上线下活动，与听众充分互动，为大家送上好礼。今天文艺广播开启了全天的庆生模式，文艺广播的主持人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等诸多表演艺术家联袂为北京文艺广播送上生日的祝福。诵读小站今天的8个时间段精彩呈现了文艺广播主持人们演绎的茶馆、骆驼祥子、龙须沟、阮玲玉等人艺经典剧本。今天晚上7点钟到9点钟，打开文化之门和演艺群英会将共同推出庆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节目。人艺著名演员梁丹妮、青年演员杨佳音将作为特邀嘉宾做客直播间，北京文艺广播的众多主持人也都会亮相演绎人艺经典话剧片段。我们还将邀请24位听众作为生日季活动的特别嘉宾，在本月底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与我们一起庆生日看话剧。请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24周年生日季特别板块，参与我们的活动。接下来再来关注出行方面的消息。这个周末本是迎来了第一个清明祭扫高峰日，交管部门预测近两周周末海淀区香泉环岛周边交通压力将持续较大。来听记者杨帆的报道。 早上8点，海淀区万安公墓内部停车场已经停满了车，停车管理员说 8点多就满了呗，就是一个放走一个放一个了。 停车场每辆车收费20元，想要停进停车场的车在路边排起了队，有的市民等待了近半小时。 今年多好像每年没这么多人，得差不多20分钟，我们还来得早，这停进去了。 在万安公墓外的汉河路西侧，交管部门允许在路侧临时停车，汉河路东侧则用锥桶马放禁止停车。来得早的市民说7点半左右来的话比较好走， 还行，也不堵车，稍微早一点不堵车，7点半到 就不堵。也有市民是乘坐有轨电车西郊线前来，觉得比开车方便得多。 小火车那个八钩， 第一次 以前 打车 开车， 这个方便，挺方便的。 警长贾维健6点半就来到香泉环岛执勤，他说交管部门在环岛和去往景区公墓的主要道路都设置了疏导措施， 咱们警力基本上是从6点半就全部都到位了，保证环岛及上山路线的畅通。香泉环岛为中心吧，辐射状的，往山上路口路段全部都有专职手，还有咱们2轮摩托车始终就在咱们路段上巡逻。五环出口到香泉环岛这段呢，采用分流措施。 贾维健表示，近两周的周末，香泉环岛周边交通压力将持续较大。 从时间段来看，6点半至7点之间车流量已经上来了。周六上午清明之前的祭扫，外地的朋友周六来，星期天下午相对来说能少一点。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本市扩散条件持续较差，雾霾天气有所发展，请尽量减少外出，户外活动务必要做好健康防护。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有轻度霾，北转南风2、3级间4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轻度到中度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1度，最大相对湿度7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现在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云德水的工资要装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欢迎各位在文艺广播生日的这一天啊，继续停留在 FM87.6， 这里是四点有戏的周末版，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是生日版哈。 对， 这已经生日过了大半天了，那这个生日是怎么过的呢？咱们还得再跟大家来分享分享。 这个咱们今天是生日季的一个全天候的庆生模式，对吧？首先我们今年这个是咱们北京文艺广播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啊，这个叫人文版的啊。 哎， 生日哈，咱们有仁义也有文艺，对吧？哎，那么我们全天的这个八个时间的八个时段的诵读小站啊，都会为大家呈现咱们文艺广播主持人演绎的几部啊经典的仁义剧本的这个诵读啊， 没错。 哎，另外还有咱们非常优秀的仁义的演员和导演为我们发来的生日祝福，以及他们来诵读的剧本的片段。 嗯啊，除此之外呢，其实咱们的这个现场活动呢，大家可能在下午的时候已经去参加过了啊，在咱们的这个西单图书大厦诵读小站呢也举办了特别的活动。 嗯， 这个老艺术家陈铎先生和热爱朗读的朋友们也是以读会友，以文怡情啊。 哎，那么今天晚上7点到9点啊，我和朱红一起主持两档节目，等于是都是这个咱们生日的特别版，就是打开文化之门和演艺群英会，共同推出咱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的特别节目。 哦，在这还得预告一下，这个晚上记着7点到9点听开会啊。 好嘛，对啊，这个我们不光是以仁义风、文艺风，简称人文风啊，我们也有实在的，是吧？ 哎， 大家要注意关注节目啊。那咱晚上有实在的四点有戏有没有啊？ 哎，这问谁呢？这不是 问制作人吗？ 自问自答啊。咱们俩其实在这个四点有戏这么开播的这么一段时间以来啊，跟大家也是共同分享了更多的一些快乐时光。今天呢，我们就不打太极啊，一定要 每天都这么说啊。那你每天都没少打是吧？ 今天来点干货啊 啊！咱们俩贴个预告片。 哎，别说，就从这预告片里来啊。 哎， 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电影啊，说到的这么一位电影人，他的最新作品已经跟大家见面了。 对， 那么这部《头号玩家》在这个周末，可想而知已经引得很多观众的热情。我们俩啊，也是为咱们北京文艺广播的生日季呢，也做一点小小的贡献，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部电影。当然，我们是作为咱们生日季的礼物，邀请朋友们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嗯，这个完全是我们主持人啊，这个个人的心意啊。如果您想参与到四点有戏的这个小活动当中来呢，您就在微信，咱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官方平台上，在对话框当中，要写上四点有戏，再加一个阿拉伯数字24，代表咱们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啊，您就有机会来获得赵亮张帆送给您的四点有戏的小礼物。 哎，那么说到这里，咱们这个生日季啊，还得继续往下过啊。 哎，咱们就说说头号玩家呗。 哎，好，咱们就拿它作为标的物。今天啊，咱们从头号玩家来说说这个导演斯皮尔伯格在您心目当中那是个什么地位？ 对，斯皮尔伯格导演是这个功勋卓著，可以这样说哈。功成名就之后，依然是笔耕不辍，再执导筒，奉献给我们这样一个神奇的世界。咱就别说别的啊，就这个电影可费了劲了，是吧？因为里面涉及到大段的很多的对于经典电影以及游戏的致敬。因为他讲的就是一个游戏世界的事儿，所以他要去弄好多这个原版作品的版权。就说一个特别就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啊，他斯皮尔伯格自己电影的版权 没弄过来 啊，明白这意思。版权很复杂， 对， 不是说你个人就可以说了算。 哎，但是不管怎么样，这部电影终于是跟我们见面了啊。嗯、那我们首先来听一听它的预告片，我们来感受一下斯皮尔伯格导演啊再次给我们打造的这个奇幻的世界。 My name is Wade Watts. My dad picked that name because it sounded like a superhero's alter ego, like Peter Parker or Bruce Banner. But he died when I was a kid.My mom too. And I ended up here. Sitting here in my tiny corner of nowhere. There's nowhere left to go. Nowhere. Except the oasis. A whole virtual universe.People come to the Oasis for all the things they can do. But they stay because of all the things they can be. Can you feel this? Yeah. The only place that feels like I mean anything. The Oasis was the brainchild of James Halliday. Hello. If you're watching this, I'm dead.I created a hidden object, an Easter egg. The first person to find the egg will inherit $500 billion and total control of the Oasis itself. Who is this Parzival, and how the hell is he winning? Find him. This isn't just a game. I'm talking about actual life and death stuff. The Oasis, the world's most important economic resource. And it's nothing less than a war for control of the future. Welcome to the rebellion, Wade. Many of you, I only came here to escape. But I found something much bigger than just myself. Are you willing to fight? Help us save the Oasis. 好，张总，我们听了听啊，这个玩家一号，也叫头号玩家啊，他的预告片。那么今天我们就顺着这个话题往下说吧。其实这个斯皮尔伯格导演，我们之前在很多这个期节目当中，也都多多少少的回顾过他的很多经典作品。 对， 啊、 就前几天， 嗯， 就是那个你有公差那天， 嗯， 我跟季彤还回顾了一下，因为另外一位主演嘛，就是连姆尼森，当年在中国观众或者说世界众多的观众心目当中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就是斯皮尔伯格导演的那部《辛德勒的名单》。 对，那么我们今天怎么回顾法呢？这样啊，咱们这一周、下一周都是聚焦在斯导的身上啊。我们也把他的电影稍微分一分类型，因为我们知道他的电影啊，实在是涉及到太多的类型了，而且很多电影呢是充满了多种多样的元素啊。那么如果说跟这个《头号玩家》或者《玩家一号》啊，跟这个电影特别类似的一些元素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两个字，就是奇幻。奇呢就是神奇。幻呢就是有科幻这个元素在当中啊。那我们就今天啊首先来以奇幻为标签，我们来回顾一下他的电影。其实你要说到斯导为我们打造的科幻的又是奇幻的这样的美丽的世界，美丽的一个让人琢磨不透的啊特别新颖的这个世界，我一下子就想到了少数派报告。 哦这是一名片啊。 啊，非常非常经典啊。不知道大家还是不是记得这个电影。它一开场就特别吸引人。是什么呢？就是它这个概念非常的新颖。它就是一种机制啊。这种机制就是能够在犯罪发生之前，它指的就是杀人犯罪啊。犯罪发生之前就让警察们出击，把这个嫌疑人给抓获啊。那么这样的一个机制看似合理，但是咱要说但是啊，马上对他的诘问就出来了，就是说你真正能够预测这个犯罪吗？啊，这里边有一悖论哈，如果你能够预测犯罪又把它制止了，那么这个犯罪就没有发生。 对 那这个悖论就特别有意思。影片一开始也马上啊，这个谁，汤姆克鲁斯就迎来了这个来自 FBI 的 一个探员，就是科林法瑞尔演的这个人， 嗯， 他的这一番责难啊。来，我们来听听这个片段。 联邦调查局的先生们想从我们这儿把东西挖走，你知道一个星期之后人们就要投票对此进行表决，这究竟是个高尚的事业，还是一次改变与犯罪做斗争方式的机会？ 我明白，先生。 John，留神着点，这个 Danny Vito 联邦调查局的人。 是，我昨天见过他。 你可以领他四处看看，回答他的问题，但要留点神。 是，先生。 如果有问题要掌握第一手材料。 明白。 当预测到受害人和凶手之后，客球就会自动把他们的名字雕刻在不同的木球上，球和球之间是有区别的。 你们都明白预防犯罪系统在法律上存在缺陷。 他又来了。 当然我反对美国公民自由协会的观点，但必须承认我们抓的人其实没有犯罪， 但他们即将实施犯罪。 这种实施犯罪本身是推理，预防犯罪组织所关注的是将要发生的事情，如果犯罪行为被制止，他们就不是罪犯。这太自相矛盾。 是自相矛盾。你所谈的是预先做出判断的问题，这种问题时刻都在发生。你为什么要接球？ 因为他要掉在地上。 你肯定吗？ 我肯定。 但是他没有落地，被你接住。你阻止了这件事情的发生，并不能改变球要落地的事实。 你就没有办过错案？有人想杀害上司或者妻子，但他没有实施，这种情况你们怎么区别？ 预测员测不出你想干什么，他只能测出你将干什么。 为什么预测不到强奸、袭击或自杀？ 这是谋杀本身的特性。没有什么比一个人突然要谋杀另一个人，对束缚我们思维的暗示结构更具破坏力的。 我不认为这是华特·惠特曼的话。 这是艾瑞斯·海尼曼的话，是他培养的预测员研制了这套系统，创建了这个工作界面。 谈到工作界面，我倒想表示问候。 像海尼曼？ 像他们。 警察不允许进入神殿。 是吗？你就没进去过？ 我们严格遵守隔离制度，这样我们不会因引诱而受到指责。 那我要第一个进去。 你没听懂我的话？ 这是一个权限问题。 不是这个问题。再说你也没有。 我口袋里装着授权书， 给我看看。 哦，这次对犯罪预警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调查直接受命于美国司法部部长，我是他的代表，这就是说你们的工作由我负责监督。看来你还蒙在鼓里，赵恩。 我们准备好了，走吧。等一下，等一下。 你们的访问被拒绝。红魔身份验证，John安德顿进入获得批准。 莫莉， 别 啊，没事，听我说，这是丹尼，是联邦调查局的，我们得给他管理。 高兴，经理， 别碰这儿了，真的。 就是你不能来这儿。 我知道，就回答一下他的问题，我们马上就走。 告诉我怎么？ 哦， 对不起，告诉我他们是怎么预测的。 光子液化奶既是营养液也是液态导体，它可将大脑中获得的影像放大。我们管那个名字叫阿加莎，双胞胎是亚瑟和戴什埃尔，通过光学 X 线断层摄影进行扫描，白色光线确定整个头盔上接收的是脉冲信号，然后进行重整，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闪现在他们脑海中的东西。他们感觉不到疼痛，他们的头被放置在多巴胺和内啡肽中，他们被保护得很好。此外，我们还精确控制着他们血液中复合胺的含量，不能让他们睡得太死，也不能让他们醒过来。 最好别把他们当人。 不，他们比人强多了。科技剽窃了我们太多的神奇，同时给我们以希望，超人存在的希望。我觉得很有趣，有些人已经开始崇拜起预测员了。 预测员只是识别过滤模式，如此而已。 你还把这房子叫神殿， 这是另一种称呼。 与权力相比，预言显得苍白，不过权力总是需要牧师的伴随，尽管他们的预言是创造出来的。 哎，你们在点头，好像你们都听明白了啊。 好了，来吧，头儿。我们的工作方式改变着命运和所有。我是说，我们更像是牧师，而不是警察。 接着， 是， 你们都回去吧，去工作吧。 好，刚刚我们听了少数派报告的第一个片段啊，这个电影当时特别吸引我，不光是因为这个概念，就是一开场他给我们看到的，当时那个人生活的那个场景，那个状态，人家那种生活方式哈，已经不会堵车了，对吧？ 对， 满天乱飞的这个飞行器啊。 对，所以你刚才提到说这个斯皮尔伯格导演他的这个眼界，他广阔的那个思维世界，这真的是让人叹为观止。少数派报告呢是这么一个作品，它是通过就是道德伦理来向人类社会发出一个这样的问题。 对， 同年还有一部作品 啊， 就是同时期他是不叫套拍 啊， 这是他自己在2001年同时还拍了一部，就是库布里克留下的那个遗作嘛，人工智能。他其实关心的领域非常之多。 对，你别着急，咱们一会儿下半段就有人工智能。咱们还是聚焦在少数派报告。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段，这一段呢其实就是，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就是当汤姆克鲁斯他受伤了之后呢，他就找到了一个反正疯疯癫癫的一个老太太啊，这个老太太呢就是能够为那个先知来治伤。 对对 对， 对、 啊、同时他也了解这里边的内情。那么我们来听一听啊，这个神神叨叨的人啊，他跟汤姆克鲁斯的这一番对话简直颠覆了世界观。 最好先喝了茶，喝了茶你马上就可以吞咽了。全喝下去，好，一分钟以后你就会全好了。说吧，你想让我帮你做些什么？ 请你告诉我，别人是怎么伪造预测结果的？ 我怎么能知道？ 是你发明预测犯罪技术的。这有什么好笑的？ 如果一系列起初的错误让人发疯的科学造成了意外的结果被称为发明的话，是的，那么是我发明了犯罪预测系统。 看来你并不感到自豪。 我不自豪，我曾经想让这些人结束，不想把他们变成别人。 让谁结束？ 我们正在利用那些无辜的人去制止犯罪。 你说的是预测员？ 你是不是觉得那三个人应该从实验池中出来了？ 他们只是三个活下来的。 我曾在实验室为染上毒瘾的孩子们进行过实验，这是3年前的事儿了。那时候牛乐瘾刚刚出现，是一种不纯的毒品，不是那种在文化较高的人群中使用过的经过提纯的鸡尾酒。所有的孩子大脑在出生的时候就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大部分在12岁以前就死掉了。那些能活下来的少数孩子有着一种共同的天赋，我把他们称为天赋。对他们来讲，这更像是一个宇宙的玩笑。他们常常半夜里醒来，蜷缩在房屋的角落里，一边惊叫一边抓挠墙上的壁纸。这是因为每当晚上他们闭上双眼，就会一遍遍的一个接一个的梦到谋杀。不久我们就发现，真正意义上的噩梦是在孩子们做完梦之后出现的，谋杀确实是在发生。 你说有些孩子死了？ 非常多，尽管我们尽了一切可能，也可能正是因为我们治疗，但是没关系，现在反而成了一套完善的体系。 我要实施谋杀，但我从未见过我要杀的人。 一个相互连接的事态链已经启动，他将把你带到受害人面前。 我要离开他们。 你如何避开这个人？ 你要帮我。 我不能帮你，没有人能够帮你。犯罪预测没错，不过有时候他们的意见也是不一致的。 什么？ 大多数时间里三个预警员所看到的是一致的，但有时候他们其中的一个也有不同的看法。 哦天，我怎么就不知道这一点？ 因为这些少数人的报告在发生的瞬间即被销毁了。 为什么？ 显然为了预警系统的运转不能给人以不可靠的感觉，毕竟有谁希望司法系统受到别人的怀疑？这可能有它的道理，但也有不确定性。 你是说我抓捕了无辜的人？ 我是说有时那些被犯罪预警系统指控的人可能，仅仅是可能，还有另外的选择。 我该死知道这些吗？他知道这些少数人的报告吗？ 我经常和雷曼开玩笑，我们是犯罪预警系统的父亲和母亲。我的经验是，父母总把自己的孩子看成是理想中。 回答我的问题。 雷玛不该死，知不知道存在着少数人的报告？ 知道，当然知道了。但是当时他觉得，我们两个人都觉得这一点应该是无关紧要的。 对你们来说无关紧要，对那些被我抓起来的人，他们怎么办？如果他们知道还有另外一种可能，他们可能不会。 这个系统将彻底完蛋。 我相信这个系统。 你相信吗？ 你想让它延续下去吗？ 你会把它延续下去。如果你杀死了被害人，哦，为什么不呢？这可是犯罪预警系统对外的极好的宣传。 我不会杀任何人。 记住你说的话。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 你不该相信任何人。当然不要相信司法部长，他只是将此据为己有。也不要相信那个联邦警探，他图的是你的位子。甚至也不要相信那个老头，不要相信任何人去寻找关键报告。 好，张总，我们又听了一个片段，来自《少数派报告》啊。上半段我们就只能先回顾这一部电影了，一会儿下半段我们再来回顾非常经典的，也是带有奇幻色彩的啊，斯皮尔伯格导演的电影啊。那上面最后呢，我们来听一首歌，这个歌啊，反正也是神神叨叨的啊，就出自这个《头号玩家》的预告片当中。有一首背景音乐 啊， 给科幻片打造的。 哎，这桌呢，很多人这个光听的片段，今天给大家听一个完整版啊，看看您能不能找到斯皮尔伯格导演的音乐风格啊。咱们伴随着歌声结束上半段的四点游戏，一会儿接着聊。 Come with me, and you'll be. 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分内转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eco。 二郎神向天玄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二郎神向天玄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 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面向全球展开，来稿请记北京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的每一声咳嗽都牵动着妈妈的心。 北京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止咳化痰清肺， 宝宝安静，妈妈安心。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炫赏花，到君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北京鲜花堂与金乡文化节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承高速进京方向后沙峪到黄冈车辆行驶缓慢；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五元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早晨有雾，空气质量和能见度不佳，登山气象指数为3，不太适宜登山。今天白天的气温在9-25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为4，适宜穿夹衣类服装。今天光照不错，但受霾影响，空气质量较差，晒太阳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用。 风生水起， 四十有趣。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各位稍事休息，继续回到四点有戏。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在生日季啊，生日正日子这天，我们四点有戏呢，还是跟大家继续来聊这个头号玩家以及斯皮尔伯格导演的电影世界。 嗯，这两周啊，我们都将聚焦在这个话题，因为斯导的这个大作、优秀的作品实在太多了啊，而且他关注的领域、电影的类型也是特别的复杂和多元。那么今天我们还是聚焦在叫奇幻这个领域。 嗯， 其实他的电影，你说有给小朋友拍的是吧？有拍这个战争的。嗯，也有这个科技类型的、科幻的哈、还有这个魔幻的， 甚至有史诗的。 对、就是其实类型非常多元，你也很难把某一部电影所有的类型都就是把它归入到某一个类型当中啊。那上半段我们说了这个少数派报告，好像也为大家打造了这样一个特别奇幻的这样一个世界啊。那接下来下半段我们再来说说非常经典的《侏罗纪公园》啊，这个呀，小时候这是带给我的感觉就是。啊，真有这么回事吗？ 真有， 真因为 你说有一个小插曲，就是， 哎， 老想着说蚊子吸了恐龙的血， 啊、 真能造出恐龙来。 对，因为这个电影那个时候吧，这个电影院呀也没那么多啊，电影生活也没那么发达。 对， 我是先听到我的一个同学给我讲了这个故事， 哦， 说我告诉你，美国人弄出一个厉害的东西，他们通过蚊子血能够提取 DNA 啊。你说那时候就这 DNA 这词儿了不起了啊，然后造出恐龙，我说这我是把这事儿当真了、 嗯， 哎，后来才知道哦，这个是电影当中的一个情节哈、啊，那么这个电影其实它可以说为我们创造了一个恐龙世界，虽然就是局限在 这个侏罗纪公园当中。 对， 对， 对 啊，而且我们看到随后的，比如说《失落的世界》哈， 现在的侏罗纪世界， 等于是重新开启 第二部到来了。 对对对啊，那我们追根溯源，还是看到斯皮尔伯格导演他的这一番瑰丽的想象。而且你会发现，至少从这个表面的道理上来讲是非常合理的， 对对 对， 对， 非常可以理解哈。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侏罗纪公园》的一个片段啊，这个是影片最开头的时候，那个科学家啊，他这一个孩子在讲一个恐龙是多么的可爱，又是多么的可怕。 通常这要多久？ 应该立刻有回应，雷达波射入地下，而化石便将影像弹回来，弹回来。这个软件真是不可思议，再进不下去，过两年我们就不用挖掘了，没有这个必要了。 那还有什么乐趣？ 看来有点变形，但不应该是电脑的问题。 哦，你看这后颈韧带多清晰呀、啊！这应该是训略龙。 对，形状也很好，有五六英尺高，我猜它有九英尺长。瞧它强壮的。 哦，你摸了它，格兰特博士一定和机器不相容。 哦，该死，他们齐声。你瞧那万步的半月形骨，难怪这些家伙学会了飞行。我是认真的。也许恐龙和今天鸟类的相同之处要多于爬行类，看那耻骨向后转就像鸟类，看那脊椎骨节布满了气囊和空凹，像鸟一样，甚至猛禽这个词也应该是指猎食的鸟。 看来并不很吓人，就像一只六英尺高的火鸡。 火鸡？嗯， 不，不是。 好了，试想一下，你自己处在白垩纪，当你走到一片开阔地的时候，你第一次见到这六英尺高的火鸡，它的行动像鸟，微微点着头。你静止不动，以为它只能看见活动的东西，如果不动就会没事，可你错了，训略龙不是这样。你瞪着它，它也瞪着你，那正是它要攻击的时候，不是从正面，而是由侧面攻击，是另外两只，你根本不知道它们从哪儿来。因为训略龙会集体围攻，它采用联合攻击，今天他可是动了真格的了，他向你挥舞那伸缩自如的中指利爪，足有六英寸长。他不像狮子那样费事地咬住你的喉咙，他不来这套，而是在你身上乱抓，在这儿，还有这儿。 哦，天！ 也许横着划开肚子，肠子流出来，就是说，他们在吃你的时候你还活着，所以你要有点敬畏之心，知道吗？ 知道了。嘿，艾伦，你要想吓唬那孩子，还不如干脆拔枪对着他呢。 哦，是啊，我知道，小孩子。你想要这种孩子吗？ 我可不想要这种孩子，可是我觉得养育一个自己的孩子可能会很有意思。我是说小孩有什么不好？ 哦，艾丽，听着，小孩子们很吵闹，又脏又乱又费钱，没意思，小孩身上还有臭味。 他们不臭。 有些小孩臭。天哪，那些婴儿就有臭味。 好，刚刚我们听的是侏罗纪公园的片段啊、 这一下把我拉回到高中时代。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部电影啊，是九十年代时候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回顾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太经典了啊。上面的张帆提到了，就是人工智能 AI 啊。它其实我觉得如果放在今天推出也一样不落伍，而且好像又特别有今天大热的这个话题。 对 啊， 这就是超前的眼光。 当时这个我们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都觉得很震撼，除了那个小男孩表演的特别好，对吧？他就让你觉得哦，既是人又是机器人啊，那种感觉。再有就是他把这个问题其实聊得非常的透彻。那最后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电影毕竟还是要给大家一个圆满的结局， 或者说一个让人在情感上得到满足的这样一个结局，它才是电影的一个构造。 嗯， 所以我当时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就想，那怎么能实现呢？ 嗯 啊，就是这样一种担心，就不知道你说那个若干年后那世界都变成那个样子了哈，我真的不知道，就是作为编剧也好，导演也好，他是如何让这种情感落地的啊？可是呢，斯皮尔伯格导演为我们实现了一个特别特别让人既感觉到圆满，又为之心酸又落泪的一个结局。 对，甚至他还有一个让你继续思考的这么一个空间。 嗯，哎，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听这样一个片段啊，就是这个小男孩人工智能，哎呀，被放在这个人的家里了啊，那他不可避免的要跟人类小孩要有一番玩耍对比啊，然后就出现了互相的比较，没有比较你没有伤害啊，这种歧视啊，互相的比拼，尤其是这个人工智能的小孩，他也要求得跟那个人类的孩子一样的受到母亲的关注和爱啊，那矛盾就产生了。 演出一结束，马戏团的老板马上跑进厨房，为晚餐准备的一只烤全羊正在炉子里缓慢地转动。他看到剩下的木柴不够了，就叫来小丑和大丑，对他们说，把匹诺曹拿来，他就挂在钉子上，他是由上好的木头做的，拿来烤全羊绝对没问题。匹诺曹干活直到深夜，他编了16个篮子而不是8个。干完活他上床很快就睡着了，他做了一个梦，看见可爱的仙女冲着他微笑，还吻了他。仙女说，勇敢的匹诺曹，为了报答你的好心，我原谅你以前所有做错的事情，你一定要好好的珍惜未来，你会得到幸福的。梦结束了，匹诺曹醒了，发现自己不再是个木偶，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男孩，和别的孩子一样。 约瑟芬真的请假不上班了。 哦，天哪。 嗯， 我早知道会这样。 你怎么知道会变成这样？他们在一起很般配。 哦，得了吧，约瑟芬非常不快乐。 难道从没说过他们不快乐？ 哦，那是因为他。是不是因为这次裁员？ 我不知道，事实上他们什么也没对我说过。 他们是不是真的有体重问题？ 我也有，那又怎么样？ 哦，你才没有呢，别胡说了。 是，那你看。 哦，太可笑了。 我不知道，我可能跟内在没有关。 会把你弄坏， 真是太可笑了。 一点不错。工作变得无聊透了。 我明白你的意思。 还能吃饭？ 我不知道。哦，德比，你在干什么？ 说明手册。 德比，玛蒂，把叉子放下来，别再吃了。 停下，德比， 别再吃了，好吧？玛蒂，你在激怒他，听见了没有？ 停下，德比，停下！ 你们两个把叉子放下来，别再吃了。别吃了，德比，听见了没有？停下来。 哎，刚才我们听到这个片段啊，在这个片段的结尾呢，这人工智能这个孩子呢，为了跟他这个小哥哥啊来互相较劲，就开始往自己嘴里边塞菠菜啊，最后把自己塞得短路了啊。 这个往往你刚刚提到的一点，就是这个不管是编剧啊，众多的电影人，究竟是科技在影响他们，还是他们在预言着，在用作品影响着当今的世界和科技的发展？有的时候这个东西啊，它是融一体了。 嗯， 到今天为止，我们还在讨论这件事情，甚至在我们能够预见到的未来，这在人类面前是一个重大的课题，就是到底他们应不应该有感情？ 嗯，而且你说吧，这个如果把它放到更大的人性层面去讨论，你说，水形物语是不是也在说 对 类似这样的话题？如果我们身边的人跟我们不一样， 非我族类， 对，还有这个奇迹男孩也是这样的哈。那么你对他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就是我们对待不一样是什么态度？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片段啊。这个电影成功之处还在于啊，除了这个人工智能 AI 这个小孩，其他的那些机器人也都是个性飞扬。比如说邱德洛演的这个机器五男，也是特别特别的出彩啊。那么 机缘巧合呀，他这个武男被这小男孩给救了，于是这个裘德洛呢也要帮这个 AI 呢来实现他的愿望，要寻找能让他变成真正人类的那个蓝精灵。 看见月亮了，我不知道，戴维。 他过来了。 我还说不准。 我们不走这条路。 我们去哪儿？ 去那边。 你是不是有麻烦，在躲避什么人？ 妈咪说跑得越远越好。 他为什么要这么说？ 我想，因为 Henry 不喜欢我。 为什么？ 马丁回家了。 马丁是谁？ 马丁是妈咪和 Henry 的孩子。找到蓝精灵后，我就能回家了。妈咪喜欢真孩子，蓝精灵会把我变成真孩子。 蓝精灵是真人、机器人、男人、女人？ 女人。 女人？我了解女人，他们有时点名要我。对女人我可是太了解了，可以说是了如指掌。这个世上的女人没有相似的，可是认识我之后她们就变得一样驯服了。戴维你听着，我知道在哪里能找到她们。 在哪儿？ 在胭脂城。要跨过特拉花河，步行去太远了。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寻求帮助，不是，一点危险没有。我们必须朝着月亮走。 胭脂城里有很多女人吗？ 就像夜晚的星星一样多。 我们怎么找到其中一个？ 可以问吴不知博士。没有他不知道的事。这个女人她究竟叫什么名字？ 她就叫蓝精灵。 什么？蓝精灵？在人类的世界里，蓝颜色代表的可是忧郁。不过我提供的服务能将所有的面颊染红，我会为你改变那个小精灵的颜色，他会在月亮下尖叫，他会把你变成真正的男孩，我会把他变成真正的女人，在这个世界将恢复正常。因为你拉住了我的手，还救了我的命，所以我的顾客又能点名要我服务了。武南州，老天保佑。 你为什么跳舞？ 那是我的工作。来，跟着我，别落在后面。条条大路通胭脂，人们不就是这么说的吗？ 好啊，刚刚我们又听了人工智能 AI 啊这个电影的片段。那今天我们时间有限，就是斯皮尔伯格导演的奇幻电影的片单就先回顾到这儿了。 我们就希望把这期节目也作为我们私人游戏啊，送给各位的在生日当天的一份礼物和心意， 嗯， 跟大家一起分享。其实不光是生日啊，每一天都应该是有瑰丽的想象，每一天都应该有我们更大的一些跟大家分享幸福的瞬间。 嗯，行了，你别老送这虚的啊，实的该送 也 得送。 也说过了吗？这个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不知道。 对啊， 这个还可以继续发送微信到我们的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平台上。 对， 来分享赵亮和张帆送给大家的一份小礼物。 嗯，这是咱们北京文艺广播24周年生日的生日礼物。嗯，您得发送四点有戏加上一个阿拉伯数字24就可以了，就有机会获得我们两个为大家提供的小礼品。 好，现在就发送吧。 哎，好，那我们今天节目最后来听一听人工智能 AI 这部电影的主题歌 Always 啊，伴随着歌声，我们四点有戏就到这儿了。欢迎大家晚上别走开啊。 嗯， 7点 一块开会。 哎，文化之门啊， 我们说的是生日会啊。 7点的打开文化之门，还有这个一个小时之后的

好的，好的，太感谢胡总了。电话会给我来说一下，是400-919-6686，400-919-6686。市场价是3180一箱的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今天呢，咱说话出厂价1500就能买到，而且呢是买一箱送两箱啊，让您一次性带走的是3箱18大瓶儿，然后再送给您1000元的卫星通信网络话费充值卡。您自己算算，1500减去1400，再除以18。这一瓶算起来哈，真真的5.5块，真的啊，这在平时啊想都不敢想了。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5.5块啊就能买到了，抓紧时间，400-919-6686，400-919-6686，1500啊就能买到3箱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另外呢还会再免费的送给您1400元的话费充值卡，使用起来呢也非常简单，不管您是移动啊、联通啊还是电信，不用换号。只要下载一个 APP 就可以充值使用，记好电话400-919-6686，400-919-6686。其实各位可以想一下，5.5块在市场上能买到什么酒啊？但是今天5.5块咱能买到的可是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期精酿酒。您订购成功之后呢，是给您免费的送货上门的，您验货满意了再来付款。时间呢还有1分钟了，电话最后来说一遍是400-919-6686，400-919-6686，祝您好运。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 大家好，我是小型海参的许莹。 那么有这么样一个说法啊，说这个世界海参的看中国，中国海参的看大连，大连海参看小秦。 没错，小秦那是从1999年到现在也19年了，只做好海参，而且人民头像做商标，所以品质永远不用担心。 应该说在海参界呢，以自己的头像做商标，以自己的名字做名称的，应该说是非常的少有哈。 对， 这也说明呢，小秦呢，他在做海参之初就想把海参呢一定要做好，做到人们的心里去。 对，所以我们小秦海参呢，每一根都保证是正宗的大连辽刺参。而且海参对大家滋补效果真的特别好。你像现在的春天了嘛，很多人冬天也不怎么出门，你春天了一下活动量大了，需要营养也多。但是你吃别的又怕上火。 对， 海参我告诉大家，海参是温补的，它不上火，一年四季都可以吃，而且海参里50多种营养成分呢。你像什么钙呀、铁呀、锌硒呀都有，包括维生素群、维生素 A 呀、B、C、D、E， 海参也有，包括男士需要的精氨酸，女士需要的胶原蛋白，老人需要的海参皂苷、刺身粘多糖，孩子需要的 DHA、脑黄金，海参都有，它还不挑人。 尤其现在的天气越来越热啊，万物生发都出来了，人也是一样，身体内部的营养随着温度的提升呢，其实是在一点一点的流失。那么这个时候呢，咱们吃一点海参对身体真的是非常有好处啊。而且海参的话呢，它是不挑人群不挑季节的，男女老少都是可以吃的。尤其现在呢要吃春参了哈，春参可能是海参类别当中是非常好的。 对，因为海参刚刚冬眠结束啊，这个时候海参在深海里面刚露头，积蓄了一冬的营养，而且还特别肥美。 好的，那么吃海参的就吃小秦啊。那今天呢为大家来提供的是小秦冷冻即食海参，300克一大袋，一共是6大袋，每袋里面是10根，那合一根就是30克左右的大参。首先它不是盐参，也不是糖参，也不是水参，也不是激素参，它是纯纯正正的海参，而且是辽刺参。 对、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还要赠给大家的青州黄的小米100克一袋，10袋。那今天的价格是多少呢？如果您订上以后，您得到的那个购物券上写的却是3540，是吧？ 对，而且还没算送你的青州黄小米，就海参3540元。 对，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不是3000，不是2000，不是1000，是不到1000块钱的999元，您就可以把这些全部拿回家。那么合一根的话，也就是10几块钱，真的是性价比非常高。如果您想订购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海参呢，应该是有1000多种啊，但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据记载呢，就是辽刺参。 对，我们《本草纲目》里11里面提到了，说海参辽产者家，所以指的就是我们的辽刺参。 刚才我看到咱们小青海参啊，它辽刺参的这个标志就是身上那个刺儿啊，非常的挺拔，而且它那个肉质呢，非常的弹啊，吃起来呢也非常的好吃。而且呢，像那个冷冻即食海参的话呢，打包就可以吃，非常的方便。 每一根都是熟的，你不用担心回家海参我不会做呀，打开就能吃。 对， 你愿意白嘴吃也行，蘸着蜂蜜酱油也行。或者是你像我奶奶98岁了，吃海参10年了，就蒸海参蛋羹，搅个鸡蛋放微波炉，1-2分钟就好。 对，像今天送大家的这个小米。